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明宏， 我是 Hassan。 这两天呢，我们新闻的关注点除了十八大，除了美国大选之外呢，在香港还有一件全城热议的世纪婚礼， 就是这个金刚婚礼了。 对，金刚婚礼，他们两个呢， 霍启刚跟郭晶晶啊， 是昨天在霍家的大宅有一个注册仪式哈。 对，这个世纪婚礼啊，可以说这两天是除了这个刚刚你说到美国总统大选，还有这个中国十八大之后，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不过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到这个话题，我看了一下，其实也跟婚礼有关。不过呢，这个婚礼说的是很有意思，也是在这个香港啊，除了说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霍启刚金刚婚礼很红之外嘛，还有一个婚礼是个路人的婚礼，变得非常非常红，所有香港人民都在讨论，所有这个 Facebook 上的留言都是在说他。 这是港女伍佰，你说的是港女伍佰吗？ 对，并不是每个人的婚礼都是甜蜜的开场啊。看一下这个港女伍佰呢，就是一个苦涩的这么一个序幕啊。 怎么说 他在 Facebook 上跟人家聊这个人情，香港说人情嘛，其实就是送礼，就那个参加婚宴你要送多少的礼金。然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留言说，他说如果有朋友啊真的是送500块，那我劝你不要来了，免得大家难看。他觉得我是在高级的酒店办这个婚礼，你500块我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然后这么一说呢，网友就被截屏了，就被截下来看这个人在讨论他的这个人情，说500块钱就不欢迎宾客了。后来就被网友大起底，质疑他的价值观有问题。 先要我想问问这个 Hassan 哈，在香港啊，如果说有人朋友结婚、同事结婚的话，送500块是多还是少？ 对，在香港是什么样的 一个标准？首先我们要知道他说这个话，这个500块人情的话，你就不要来了。这个500块是什么样一个 500块来说呢？这几年前也是香港的公价，就是一般去出席这些人宴的时候就500块吧。现在呢应该就加了一点点呢，就至少也要600块。一般呢就酒店的话就800块、 哦、 还有不少人就是至少也1000块是参加酒店的人宴。但是、 哦、所以他就是比这个最低标准600块少了100块。然后所以这个女生就说啊，如果你只给500块就干脆不要来了。 他说我也不是开善堂的，我成本都收不回来。所以听出来在香港办这个酒席婚宴酒席是有标准的，看你在哪里办了， 对， 看你自己成本多少。 不过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关注这个事情是因为觉得说好像原本这个结婚大家一块去喝喜酒是一起来给你这个冲喜的，是个好事的一个分享。但是现在好像你就是拿着这个钱来衡量说我来不来，是不是人情可以用这个钱，可以用这个礼金来衡量呢？ 对，我想呢就是这个港女呢就是说500块这个条件就比较差一点，好像她说了出来之后呢，可能她原本有一些想来的朋友也觉得有点没有意思了，就是去参加什么游乐园什么的日程费用，可能他的朋友也不过来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准新娘，她真的下场非常的惨。香港不是有一个高登讨论区吗？高登讨论区就开始起底，就觉得这完全是港女的一个很损的这么一个形象，很典型的港女的形象，还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相当于又把其他的港女一些不好的他们看在眼里的习惯又数落了一遍。 我发现香港网民真的很闲啊。然后就刚刚你刚刚说这个，我还看到有网友据说要在他结婚当天的时候，因为通过很多方法知道他结婚的地点，然后知道他们的姓名嘛，然后就等于是要打算结婚当天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拿500块给他去喝喜酒，然后打算是闹他这个婚礼现场。 然后 他 的老公就现在跟这个媒体的说， 对， 跟网民求情说他已经上报了，就已经是对他的最大的惩罚了，不要再干扰骚扰到他们正常的生活了。其实我们大家一看到这个新闻，确实哈，觉得这个女孩，我觉得是有点那个少根筋，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哈，五百块钱 也不要说出来了。 对呀、啊，怎么会在那个 Facebook 上这么堂而皇之的这么大肆的讨论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奇怪的。 我觉得、啊、这个可能就很符合这个部分港女好，我没有说全部港女啊、嗯，部分港女这种性格，就他们有时候可能第一，这当中绝对是夹杂着或多或少的一些玩笑的成分的。对，第二呢，就是他可能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感情，他表达的很直接。就我有看过说这个女生哈，她之前在她的 Facebook 上也表达过另外一个事，就是关于说香港很多这个地铁站嘛、 嗯， 很多这个回收报纸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 嗯、 然后她就也针对这个事情做了评论，她说对，她说什么？她说如果你们这个有手有脚，大家可以找一份清洁工作，总好过你们现在抢报纸抢纸皮好、 嗯、 不工作就不要每天为了几毛钱来阻碍别人吧。 香港人其实喜欢玩 Facebook 了，但是 Facebook 你要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原则，就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这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女生也很喜欢用这个 Facebook、嗯、但是呢我不晓得为什么用了那么多年还不提高他们的 attention， 因为他们放在 Facebook 的资料不管是意见或者是相片、嗯、也是有很大的机会让不认识他们的人去拿出来的、嗯、那他们为什么说话那么不小心，我也不想。 不过好像我看 Facebook 你可以设这个权限，比如说我发了言是不给这个非朋友来看到的。 嗯， 对，那我不知道，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生有没有设这个权限了，但我想如果她这个广泛的流传的话，肯定也是首先从她朋友圈当中，她肯定这个朋友圈当中觉得她这么做不对，所以 她 把这个事给 他写出来的，对，他写出来他心里可能觉得我没有问题、哦、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 啊、 我并不觉得说出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确实这么想的嘛。所以现在这个网民就说甚至有媒体有报道就是港女，所有人给他一个指称绰号叫做港女五百、嗯、但是也有人叫做诚实女孩，就觉得哎，这个女孩还蛮算真的嘛，就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贴出来。 对啊， 可是你遭到的一个现在一个后果呢，也绝对不是他自己和我们现在外面的人想象到的。有人就说那我人家也是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没有必要受了这么多网民的一个制裁哈。 我觉得啊、嗯、他之所以就是有部分人这么认为，是因为说其实现在真的这个红包啊，还有这个就是接到的这个请柬、 嗯、 其实你知道有个词叫什么吗？ 嗯， 称这个请柬叫做炸弹、 啊、 对 谁啊， 对，就是一接到哎呦今天又接到两封炸弹，你看这一封1000块，哎呦这个月我得吃多少餐方便面 啊。这方面我们香港人也跟你们差不多了、就 是、 是 吧。哦、啊、你们也叫炸弹？ 对，也是炸弹， 我们叫红色炸弹。 这是 每年在年底呢，那上个月就是10月、11月、12月也是炸弹的季节。就是有时候我记得我有一年收过一个月收过3个炸弹，那炸的支离破碎了。 哎你就是你们在送礼的时候会记吗？就比如说我长辈们他们会有这么一个习惯、 嗯、 我今年参加了谁谁的那个婚礼啊、嗯、或者办什么好事我送了多少钱我会记下来。 是， 然后呢下一次呢 对别人家了， 我自己办什么好事的话、啊、他们送多少呢我也会记下来，就有一个比照。 对， 哎，就是人情 往来嘛。我跟你说我妈妈就这样子、 嗯、 我不妨爆我妈妈一个料。他是会记账的，然后他比如说这个我们家如果有一些这个这个比如说我爷爷奶奶这个生日啊、 嗯、 然后可能有亲戚朋友会来，然后我妈妈就会记哎这个给了多少钱、 嗯、 那下一次如果他们家小孩结婚的话呢，我妈妈就会在他给的钱的基础之上呢加个20%到30%， 还要评估一下当年的物价水平。 所以每年加20%到30%。然后我跟你说哈，那人家也是这样，人家再在你这个20%到30%加的基础之上呢、 嗯、 下次呢再还礼的时候呢再加个20%到30%。 哎、嗯，但是我觉得在内地啊，现在有一种风气呢，并不是像我们这种礼尚往来。 嗯， 这个送的礼金里面呢，包含很多的含义的。 嗯， 就不一定是平等的。我们是亲戚，这次给你送多少，下一次我办礼的时候你给我送多少钱？他会觉得我送你多少钱是表示我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有好比是领导、 嗯、 领导的话你肯定送很多钱、 哦、那我觉得 那时候 那个属于另类的、这个、 就会有一点走歪在内地有 另类的贿赂了。 在香港好像不会， 香港不会、 嗯、 香港呢就是同一个， 反倒是香港是老板如果是员工结婚啊，员工办好事老板会大手笔的送礼。 对，应该是这样、嗯、因为他也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吧、 嗯、 但是员工香港的看法就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如果是领导的话他们会多一点，但应该不会跟内地一样就是 尽他们的能力，所有的给领到，没有那么特别的情况去处理的。 嗯，我们就跑开说这个叫做这个红包当做一个贿赂的这个之外哈，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哎，我送多少礼哈，也象征说我跟你们家关系有多近， 嗯、 对吧？ 哎，其实我现在这个八零后，尤其是、嗯、我们现在很多结婚婚礼没法亲自到场嘛，你说大学同学什么的， 嗯、 人家在这个城市，我在香港什么的， 嗯、 然后我反倒会换着别的方式给他一个表达我的心意， 嗯， 比方说是什么？ 比方说我会送一些那个什么金饰啊，嗯、送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去寄给他，不是说礼金，而且现在大家好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如果说哎我要这个结婚了，他们就开始广发邮件嘛， 嗯、 已经没有这个请柬了，你说大家五湖四海的去哪寄请柬啊？他就在网上发邮件，发邮件呢，我听到我的朋友也是笑话说，一收到这样的邮件呢，二话不说。银行账号给一个，然后立刻给你汇钱过去，你知道吗？ 真的、 啊、对，真的是这样、嗯、我觉得啊，这样子也太那个什么了吧。 不过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礼金、 嗯、 虽然我们现在好像说感觉我们说上去是说送钱送礼金不好哈、 嗯、 但我有时候我自己亲身感受，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礼金也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你看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位真的是、 嗯 哎呀，说起来惭愧哈，我以为这个从小长大的兄弟吧，算是、 嗯、 他结婚、 嗯， 然后当时我们说好说，我那个星期会回家， 然后你没去成啊？ 对，然后刚好那个星期我们有这个节目嘛， 嗯、 我没有去成、 嗯。那你送礼了吗？ 然后我刚在前两个星期，我在想说，哎，我得回家，我就想说我从香港买点什么给他， 嗯、 对、 嗯， 这也是算是一个心意嘛。 对、 嗯， 然后。一直拖，然后也没去成，然后呢， 嗯、 我也人在香港，我也没有办法买点什么新好有很有心意的礼物给他、 嗯， 最后没办法，只有在结婚头一天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爸妈说，哎， 嗯、 爸妈那个我去不了，你 帮 我们去那儿，对，封点礼金， 嗯、 然后封多点那、 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礼金红包是帮了我的， 是帮了你的。 对、 啊，我想讲一讲，就是这礼金啊、红包、礼物的一个文化，在香港呢，我们香港人就比较喜欢，就是礼金，这、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心意。 嗯， 因为呢，就是我都是刚结婚的，就是我们收了很多那个相片的框架， 嗯、 收的、 嗯、 我收了差不多20个，但是不能用的，真的。 哦，就他们送了框架就不送礼金了。 就是你觉得收礼金更实惠了，不要送东西，可能东西我也用不上，是这意思吗？ 其实香港人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他们送礼，有想到送礼物的时候，他们礼金不会特别的多。 哦、 如果没有礼物的话，他们就送、 嗯、 多一点礼金， 多一点礼金、 嗯。 那在内地是怎么样的？你们是送礼金还有送礼物，这是两方面也是很重手的吗？ 嗯哎，我觉得这有关这个内地跟香港的这个文化不同啊，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来谈一谈。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好好的聊一聊。好了，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3D 化新闻，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我是Jason。 嗯，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周五的时间哈，一起聊到这个话题呢，相对是比较轻松。我们首先从这个世纪金刚婚礼，这个郭晶晶跟霍启刚的婚礼了，谈到原来不光是名人的婚礼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呢，这个路人的婚礼啊，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话说出来的话呢，也同样是得到大家的关注。就是这个有一名这个香港女生啊，在 Facebook 上是说了，说如果只给500块的话呢，就不要来我的婚礼了。然后去招到大家的这个人肉，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拿这个事情来说一说。 对，刚才谈到这个礼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香港人就比较 实际 对， 给钱 都是比较喜欢给钱好一点，因为有时候就是送礼物的时候就是用不着。那但是国内的人他们是两方面也送吧，是不是、啊、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大家的一个观念了、就看你自己的朋友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送钱的多吧、 我前两天就是有大学同学他们在杭州结婚、 嗯、 然后之前也是说好要去的，后来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去到。后来我说你那个给我一地址，我要给你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不用了，他说你那个人也来不了，他说最主要的我们希望你人到场、他说那个就很晚很那个委婉 的就是回绝，他说我们的感情啊不用靠这个你送多少钱、嗯、送什么礼来衡量、嗯、我听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啊、嗯、你确实，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说家境比较好的你的这个朋友、嗯、你知道吧，如果有时候我们就是换真的换切身处地就是换位思考哈、嗯、你说这个今天这个飞子王说只送五百块，这个人他可能会、嗯、哎我订的是酒店，那可能每一桌这每一位可能我就要1000块，那你只给500块的话，等你来一个人我就亏500，那你来两个我就亏1000。 对，这不是我不去嘛，他觉得反正你也没有成本，你不用送了，这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当然觉得他说这个话不对，但是呢可能我们要考虑到说很多这个新人啊他们结婚的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那其实之前我听我的爸爸妈妈说呢，就是很多地方亲戚好亲戚朋友送礼啊，很多的意义是说哎你们家有这个喜事儿，然后大家一起来凑点钱来喝一个酒，然后再拿这个凑下的钱呢攒下一点点钱之来可以给你们置办一些家具，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在这儿的，对吧、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好的。但是可能到现在之后大家随着这个物价越来越高，结婚的成本越来越大，可能很多、嗯、我前段时间刚好有一个在香港的朋友哈，也是马上结婚，然后两个都是来自中国内地，还是内地的两个不同地方的人， 嗯， 那他们又在香港等于是偷偷要办3场婚礼。 嗯嗯， 你想这三场婚礼 为什么有那么多三场， 因为男方加一场对吧，然后又去女方家要办一场， 对，在香港还有亲戚朋友， 对啊，香港 还 有朋友同事要办一场、嗯、 对 对吧。所以你说如果说真的大家是给的这个礼金是比我这个出的这个酒席的钱还要少的话、嗯、三场对年轻人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哎，所以香港真是哦，那天看报纸说现在你就刚才讲的物价上涨嘛，很多人都是贴钱去办这个喜事儿。 嗯， 然后你刚才说这个家境好的人也确实在香港，可能我们也属于港漂一族哈，真的有港漂他们对他们的好朋友说不用送钱了，这次我们的婚礼去巴厘岛办，哎、 嗯、 你们呢自己出机票钱自己出酒店钱去巴厘岛给我们做 伴郎伴娘。我觉得我也接到过这样的邀请 、你会去吗？你当自己旅游呗，然后我就希望你们一起见证了。 你真的会吗？你真的觉得是当自己旅游吗？ 我觉得我会去了，如果 我 时间允许的话、 哎、觉得说实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我特别喜欢参加这种有仪式感的东西你知道 吗 而且是很有历史仪式感、 哎、 就两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很有仪式感，他把你算作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嗯、如果我很珍惜这位朋友我一定会去、 我跟你说如果我是这个结婚的人、嗯、我一定不会跟我这样的朋友说，因为首先第一我选择自己结婚的地点去巴厘岛、 嗯、 那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吧、 嗯、 就是满足我自己这个想要旅游结婚想要浪漫 对, 对吧、 嗯、 那 你 又想 去私了， 对你又想去这个、浪漫的婚礼，同时你又想哎还可以得到朋友的祝福、 嗯、 就是说你邀请朋友让他们花钱接到去， 对你说你要好 满足 你 自己的这个爽的感觉那我就不合适对吧，你要想满足自己的这个浪漫的感觉那你花钱请朋友去啊， 对 对 对对，我完全同意。 贴个什么酒店什么的， 那你这样跟你的好朋友说，你朋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那答应了吧，那就觉得好像说我钱我没那么多钱；那不答应，好像觉得你不把我当朋友。 对，我完全同意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人跟我讲过，就一些朋友跟我讲过，就是现在很多香港的女孩子，她们在筹备这个婚礼的时候， 嗯。 只管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一定要在酒店什么的、 嗯、 我一定要在外地、 嗯、 外地搞这个婚礼什么的、 嗯、 就没有考虑人家其他朋友的一个情况， 对、啊、 那 这样做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是强逼其他人去配合你这个 function、 哎、那就不去呗，这不简单吗？ 那不去你不那你都邀请我了我也太不够朋友了吧，对吧？ 不过也是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通过那种这一对新人通过你的朋友他做张罗一项活动，他怎么对待你，你知道他的性格，他把你放到什么样的位置上、 嗯、 就好比这个 Facebook 这个港女五百哎，你就会可能他这次这么一个言论出来之后，我下一次再参加他组织别的一些什么活动啊、 嗯、 或者他一些好事，我就会我心里会打鼓，我说他到底是图我的什么， 对他的态度 也不同了，真是我们的感情还是觉得一切都要金钱挂帅。 哎，这个真的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 Facebook 当然有一些朋友哈，我就不点名了就是他们经常每次 Facebook 上会写说啊，我今天又去了一家那个五星级的酒店喝了一个下午茶、 嗯、 哎，我今天又坐了个直升飞机，然后维港的风景好美、 嗯、 哇，今天又去了什么 private kitchen， 然后吃了一个什么很高级的餐、 嗯、天 哪， 你都是这么好客的朋友哎， 个别嘛 然后你看到这样的， 然后你知道看到这样，然后之后他有就发一些因为邀请来邀请大家去参加他的一个什么、 这很奢华的很奢侈的一些， 他没有这样说，但他就发邀请来，你知道很多朋友就自己来说哎呦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 对， 我觉得我万一去的话我不知道他去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一顿就吃我3000块， 就显我不吃的话又显得很寒碜， 不是我不去吧好像觉得我又好像又不是 是朋友的感觉。我去了，我万一你去了这个地方太高级， 一下子把我吃穷了， 对，一下把我吃穷了怎么办？你知道就会有这样的差别。 我还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跟我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我下个月要到日本啊、我问他啊，到旅行啊，好啊。他说不好啊，因为我是去参加人家的结婚的。那我说啊，你参加结婚的那个朋友是不是很好的朋友？他说啊，对，十几年，但是他再加一句话，就是那个谁宅到那个日本去摆那个走那么贵要我去赚所以呢我就是说就是只是安排有时候尽管就是你很好的朋友但是也遇到这个经济的问题的话他要参加你的婚礼要讨很多钱的时候你就变成了谁宅了 那哈森你觉得这是港女特有的一个性格吗因为我们知道去年不是在香港本地媒体有一些很火爆的一些纪录片什么港女港男就做了一个纪录片不是说香港有这么一个风气吗就是办婚礼要走奢华的风甚至有人是去银行借款几十万块钱去豪办我一定要在哪里哪里办要什么样的一个场面要吃什么穿什么去哪里拍婚纱照你自己觉得这样的风气 应该这样说吧这是部分港女的一个选择吧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比方说他们刚毕业那何来那么多钱呢、就是去这钱去结婚什么的还有呢这钱的时候他们还要到酒店去摆酒啊什么的他们没有考虑到就是他们后来就是要还款那个问题 对啊 所以呢我想呢就是白酒白的比较大牌一点是好看但是也始终要考虑自己的那个经济的问题 但有时候我觉得其实他们白酒啊就年轻人白酒更多的时候并不是白给自己的有时候白给这个长辈白给亲戚朋友看的你知道吗尤其是比如说男方会考虑到女方她的家庭我们这个你嫁女儿一辈子就给我了 一定要体面 对那你这个我不能把你女儿嫁得非常的不体面吧那对方父母会怎样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一方面在说这个结婚两个人他们本人想要自己风光之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给自己而是给这个长辈的 但是婚礼你也想是那也是一辈子的哈首先是不是要考虑到我自己将来回忆起来那场婚礼是不是给我带来很甜蜜很美好的回忆 还是一个痛苦的经历 对呀、真的是现在你会发现刚刚办完的人他都会觉得那是一场噩梦他说累得我都直接进医院了、 我跟你说我还真的这个筹办过一场婚礼就帮我表哥在北京筹办过一场婚礼、我当时觉得那两个月就是黑色两个月 真的吗 太 你要做什么工作去配合他 就我跟你说最大的问题哈就是这个父母两方的父母两方父母的意见不统一然后呢原本哈 我想豪办你想简单还是 不是就是两方父母在比如说这个酒店的选择上真的当时就把全北京所有的酒店所有的宴会厅全部查了一遍你知道吧然后各方面考虑然后原本呢本来说这结婚新人这两对人他们不是说啊没关系你们随便办但是呢他们嘴上这样说然后慢慢自己进入那个状态之后吧就开始求精就觉得说啊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情我不能随便办 对 然后 我一定要达到 定好场地定好花之后两个人想说我在开场的时候要学段跳个舞你知道吗所以 就折腾 死命 的折腾 对死命折腾最后呢我跟你说就吵架我跟你说我还真的听到过说因为是这个办结婚的时候办婚礼的一些细节然后吵架两个人最终这个婚礼没有办连 婚 都没结成 最后分手 了真的 对啊 有 、不是我表哥表姐啊 有这样的 例子这个我看到很听到 结婚前夕是也是考验一对情侣一个转折点真的是通过了最后一场考验才说两个人真的可以走到一起 所以说何苦呢大家本来是一个大好喜事然后本来是那么开心的事情又劳财浪费精力然后又讨好 我觉得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了就好比说一个人去哪里旅行他去选择旅行的地点和旅行的方式是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的你看两个人选择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婚礼什么样形式的婚礼什么样的朋友来参加你的婚礼甚至是希望他们送什么东西也反映两个人一个性格旨趣和价值观吧 我 觉得我 们刚刚说很多其实这个细节都是跟钱有关嘛可能但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哪天啊比如说这些名人他们如果没有这个钱的担忧之后他们的婚礼是不是一样也会那么的浪漫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这个金刚婚礼郭晶晶跟霍启刚他们的婚礼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说一说这个金刚婚礼 重点话题爆料了 三地换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苏。 大家好，我是明红， 我是 Jason。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办婚礼哈，你要是豪办呢还是一个简单的办，那在这两天呢，在香港一个城中热门话题就是郭晶晶和霍启刚终于要结束两个人八年的爱情长跑，步入婚礼的殿堂。我听我一个就是跑娱乐线文化线的一个记者朋友说哈，他说这次的一个报道任务啊，他们也非常艰巨。我说为什么哈，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报道这么多这种香港的豪门婚宴呢，从来没有说有一家豪门他会雇一个公关公司啊，专门来给他们打理这个婚礼。而且呢，他说这次报道郭晶晶和霍启刚那个婚礼呢，是享受到唐英年和梁振英这个选举时候的一个报道待遇。那是怎么着？是雇那个吊臂车，你知道吗？雇那个吊臂车呀，就像那个变形金刚的，我们不是那个在 PS 网上看到很多的照片嘛，就爬到那个特别高处，因为他那个保安非常的森严，其实你是拍不到什么东西的，但是他们又不满足公关公司发给你们的通稿啊，发给你们那些照片，他们就那雇那个吊臂，哇，他说那个待遇啊，我真是报道那么多的豪门婚礼也从来没有见过，可见这次在香港城中是有多么热门，也可见这两个人在这两岸三地吧，一个举足轻重， 因为一个是在香港，一个是内地的两地的明星，然后又是跨界明星，这个商业、 就是、 对商业巨星和这个体育巨星两大明星结合嘛。那刚我们说到啊，其实我手上有一份他们这次他们豪门婚礼的一个这个安排啊，我们跟大家不妨来分享一下， 有多好，来听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达不到，我们也这个就什么吃不到猪肉也看看猪跑。这个10月7号，也就是前天呢，然后就是有这个迎亲仪式了。那我听到有朋友呢，也是像你刚刚说，他们从这个北京，然后到香港来， 专程来报道婚礼， 对，专程报道婚礼，然后在飞机上就看到这个郭晶晶的这个父亲母亲了，对，然后还拍他们来着，然后拍的时候好像 听说可兴奋呢、昨天看新闻说兴奋的睡不着觉，昨天 是吗？ 对， 然后 二老 怪不得在那飞机上，他哎二老就不高兴了，就不让拍，你知道吧？就我们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怎么能随便拍呢？是吧？好，然后10月7号呢，迎亲仪式，当时郭晶就收到霍家是3000万豪宅以及1000万礼金。对，你看人家1000万礼金，一下就砸过来， 我们500块钱还在那争来争去的。 对，然后昨天呢？昨天。就是在这个是香港这个霍家大宅啊，在这个香港港岛的沙宣道大宅是正式注册结婚了。你看人家这个这个主婚人是谁啊，人家主婚人是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对吧？然后人家这个 他跟霍英东两个人是交好30多年。 对啊对啊，然后人家这个伴娘是谁啊，人家伴娘是这个吴敏霞，也是跳水王后。 听说这个伴娘的婚纱都漂亮的不得了。 对啊，今天我们还在那看照片，我们说哇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包括郭晶晶这次也非常漂亮。 哎，但是这个豪门婚宴啊，你们自己是很看好吗？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女明星啊，不管是哪一届的体育界什么娱乐界，嫁入豪门之后呢，他们这个生活的状况可能未必如世人想象的嘛，那可能你们的烦恼就不是我们平民普通老百姓的烦恼了，但是他们也是有烦恼的。 我觉得这是他们对自己做出选择的，做出的一个承担。对，那你既然选择要嫁入豪门，那你就必然就要选择接下来的一些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一些结果了。不过我觉得从豪门当中来看啊，你看媒体这么大肆报道豪门，刚刚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就是媒体人来说这个豪门，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就影响到了我们刚才第一趴说的时候那个港女的心态，包括很多人现在觉得说你看人家那个郭晶晶不也是就是一个跳水运动员吗，然后也是这个麻雀， 人家是世界冠军， 当然呢那人家也是觉得好普通家庭嘛，对吧？那也是算是这个麻雀一跃跳上枝头变凤凰，对吧？那我也是希望我这个也只有一生，我也长得不比他难看，那我也希望我这个婚礼办的要这个体体面面风风光光，人家1000万我不要求，总要求个100万也不差吧。所以我觉得豪门婚礼啊，有时候被媒体这个渲染或多或少呢，也影响着普通人对这个婚礼还有这个豪办还有这个礼金这个钱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 也是，我估计啊，这个郭晶晶的婚纱如果是一曝光之后呢，立马淘宝肯定第二天就有仿制品。你就像这个那个威廉王子结婚的时候，真的那凯特王妃他们那个新闻一报道之后，第二天在中国是温州还是哪儿，就立刻出现 N 多的这个仿制的凯特王妃的婚纱的这么一个仿制品。哈斯你怎么看？其实郭晶晶你说最开始跟霍启刚爆出这个恋情的时候是在多年以前了，八年前。一开始香港人对于郭晶晶可能印象并不是那么的深刻哈，可能只是一个跳水皇后，当然 当然了，之前我们可以参照这个伏明霞跟梁景松这么一段婚恋，香港人会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其实 香港人就是看这个明星的态度去看呢、其实追访他们两个人新闻的也是娱乐的季节来的，但是、其实你说在香港人来说是不是真的很关心的话，也不一定的，就是看多一单新闻吧。但是香港的角度就好像是一些名人啊明星那样去报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处理的方法。 哎，那如果看多了这样的新闻，像 Harry 讲的，是会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有一些什么观念上的冲击啊，或者观念上的一些改变呢？比如说这港女经常会发哎呀我也想嫁入豪门，或者刚才我讲的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不是想，我跟你说现在所有港女都、也不能这样说，我这样说可能就会， 你说那个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就是英国的小女孩 都说我将来也要，对，我将来也要做王妃啊，你看她也是个平民的一个小女子，现在一嫁就嫁入了皇室。哎，会不会让大家在社会上产生这么样一种心理，说对豪门梦的一个向往？ 哈森肯定说 其实刚才 他都结婚了。 如果你将来生个女儿，你会希望她嫁入豪门吗？ 只要她开心就 OK 了。我想就是香港的女孩子也很实际的，她们知道，她们当然羡慕那些嫁入豪门的那些女孩子，但是她们应该是怎样说，如果是她们结婚的话，她们最想的就是在自己能力之下争取最多的一个待遇，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看法。毕竟能够嫁入豪门的人不是太多。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谈过那个港女伍佰，其实她写一些东西也不是很出名，但是好像她的什么收藏不是太好啊，是不是啊？就是那个港女伍佰，但在他的 Facebook 出来之后的很多人就在讨论了，之后呢他就关掉自己的 Facebook，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因为他被人起底嘛，就是连他以前这个泳照啊，还有跟前男友的一些合照啊，一些私人隐私的一些信息都被公布出来，所以就也是遭到很多网友的声讨嘛，觉得这是一种网络的暴力。虽然人家是在嘴上，可能他的那种价值观不符合你的价值观，可是人家也没有说一定会要受到这样的一种惩罚，确实也是遭到很多人的同情了现在。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说到这个人肉搜索啊。其实你知道吗，在台湾现在有将这个人肉搜索要以合法化合理化这么一个趋势，等一下回来聊。 好，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明火， 我是樊素， 我是夏森。 今天我们一起聊到有关这个婚礼的事情哈。刚刚我们聊了好多，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明星这个豪办婚礼啊，是不是会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点影响？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看到这个中国内地啊，很多这个明星不是有个结婚潮、生孩子潮吗？大家结婚的时候呢，好像也不知道是无形当中来比较呢，还是怎样？大家这个一个办的比一个火，一个办的比一个大。比如说。最近就是在去年张杰跟谢娜的婚礼，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婚礼是在这个在哪儿，在云南的香格里， 好像是 对香格 里 拉来办的。而且呢，你想香格里拉那么远，当时我还有真的有朋友是被他邀请去香格里拉、 啊、真的呀？ 对，然后我们头天晚、 啊、去了吗？ 你听我说完哈、就是头一天晚上我们在香港还在喝东西，然后我们说。因为他刚好下午结束工作嘛，我们说、你怎么不休息一晚再回内地去？他说哎呦不行，我得赶紧先飞回那个北京、然后再从北京飞去昆明、然后因为明天要参加张杰跟谢娜的婚礼、对，我说哇这么折腾、我说你还得去，他说、 他要自己掏钱吗？ 对，自己掏钱 啊？不会吧，张杰谢娜不是包机票的那种吗？ 不是，我跟你说，而且这个东西啊，到他们那个 level 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机票不机票其实不重要了、 对， 是时间， 本来都是有钱人， 对，就 觉得请我是看得起你吧。 对，但是问题是出在什么、问题就是在说其实是很挺折腾的一个事的、你说你飞去海南就算了，三亚就算了，你是这个香格里拉你飞了之后再坐两三个小时车、对吧？ 对，那我们就看到说，看到张杰谢娜婚礼，我们除了说他，哎，当然是两个人终于是走到一起是个好事，但之外，但是他们把这个婚礼商业化办了，跟他们当时这个在香格里拉是跟一个香格里拉一个旅游景点一起来做一个事情， 嗯， 然后完全按照一个商业的机制来把婚礼来做成一个这个公关活动， 嗯， 那你想，所有人就会想说，哇，那我是不是也要